在脸上笑呵呵，一起吃喝玩乐，哼一首新年歌。新年来了，我可变成红人儿，往上表现出色，年级里100分。是莫非是许久不见今天的我，你们可记得？昨日之星同有同学再次牵手，这个机会多难得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轻松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脸上笑呵呵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哼一首新年歌。新年来了，大家脸上笑呵呵，一起吃喝玩乐，哼一首新年歌。新年来了，我可变成红人儿，往上表现出色，年级里100分。是莫非是许久不见今天的我，你们可记得？昨日之星同有同学再次聚首，这个机会多难得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总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 需要规则， 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